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页23号分别登载了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加强人民军确立重视军事的社会风气》。